边失恋的人也会点唱分手快乐。旁人话过这里有个大男孩，欠缺勇气想示爱，长勇气来当替代。分开两地都不紧要，即使距离也会再变少，从旋律中的感觉再把我们联系了。如乐章的变调，连过客也变得亲切了。全无条件为你，我也觉无穷快乐。